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 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副教授吴迪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吴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聊聊有关儿童糖尿病的一些话题哈。上回您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儿童糖尿病的发病的一些特征，以及它跟成人有一定的这个区别哈，也提到了儿童糖尿病可能要终身要这个注射补充胰岛素。其实很多家长一提到终身这个事儿吧，就觉得是一件特别大的心里边的负担。其实在工作在生活当中也确实需要一些细致的观察。那么我们先说说这个糖尿病的，如果一旦得了之后，很多家长会非常的担心，哎呀，会不会因为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特别可怕，这句话好像深入人心哈，家长也会特别的担心，那我们家孩子会不会今后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包括像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啊，糖尿病的肾病啊等等，也会咨询您这个问题吧。 嗯，对的，我们糖尿病来说，小孩跟大人一样，控制的好与不好差别非常大。如果控制的好的话，可以终身没有并发症。 终身没有并发症。 对，不是说所有的糖尿病都有并发症，但是如果你控制的不好的话，平均10年就会有并发症。 平均10年啊，那如果一个7、8岁小孩确诊了的话，也就是说他不到20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出现一些并发症。正是人的这个黄金期，正是最美好的时候，是吧？ 对，你想18岁一个7、8岁的孩子得了糖尿病，10年后正好18岁上大学，那么跟他的同龄儿正在学习啊，很高兴放飞自我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眼睛看有一天起来眼睛模糊了，那么肾脏呢又出现了尿毒症，需要天天去透析，那这给家庭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 哎，是对于他的人生来说也是走上了一条灰暗的路，是吧？所以您刚才提到的控制是最为关键，一定要控制好。那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有些疾病呢可能跟个人的特点有很大关系，他可能比如说得一个，咱就拿恶性肿瘤来说，他可能得的那个分型不太好，那可能他怎么治疗他可能预后也不是特别的好。像糖尿病这样的这个疾病一旦确诊之后，那他的后天的管理和他自身的这个特点，就是如果我好好管理，是不是我应该就能避免得并发症，可以这么理解吗？ 非常可以。就是他如果要是完全控制好，把糖尿病的5驾马车做好，胰岛素的注射、饮食、运动、定期监测血糖以及复查、心理支持等等都做好的话，那么这个孩子跟正常孩子一样可以正常的走入社会生活，甚至于结婚生子都没有问题， 都没问题哈。这个并发症也不会出现，是吧？就是我们看到有些案例打小得的这个糖尿病，然后人家50多岁也没有任何这个并发症的出现，是吧？ 对，很多糖尿病的人长大了还很事业成功。 那我们来说说，就是糖尿病的5驾马车，可能大家都听过，好像别的专家也可能经常会说，我们也经常会说。那在这个5驾马车当中，儿童有哪些特别的地方跟成人，比如说2型糖尿病的这个成人不太一样呢？ 那么我们先从1驾马车来说，就是药物治疗胰岛素。从胰岛素来说呢，小孩子的胰岛素针非常个体化，有的孩子一天打2针，之前说了有的3针，有的4针，甚至于用泵都可以，只要适合孩子。在每一个孩子得了糖尿病出院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他的家庭情况跟家长沟通，根据他的家庭情况、年龄、进食习惯等等，给他制定一个适合他的个体化的方案，打2针或者4针或者用泵。然后呢，在之后的过程中，每3个月再去根据血糖情况酌情调整。那么我们今天我觉得重点需要谈谈的是饮食和运动。 饮食和运动啊， 饮食来说，糖尿病的饮食其实是，就是所有的人得了糖尿病都知道，说要不能吃甜的，要少吃主食，少吃油脂，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总则。但是对于孩子来说非常个体化，比如说小幼儿。同样4岁的孩子，有一次我们医院同样来了2个4岁男孩，都是昏迷来的。那么一个长得很健壮，就是像5岁的孩子，一个长得很瘦小。那么第二天我们一般小孩子来住院的时候，我们要开餐单。就是4岁的孩子，他的热卡应该是1000加上年龄乘以100，那就是1400卡。 同样的，大家都开出1400卡。第二天那个胖小孩醒了以后，等昏迷好了以后，就说要吃饭。1400卡吃完以后，他根本吃不饱。 啊、 他说我还要， 还饿是吧？ 对，那个特别瘦的呢，一看还剩了很多。他说我吃不完。两个都是同样的年龄。那这时候呢，我们要根据调整，1400卡已经打头了。那个胖的孩子就不能给他再吃，因为再吃血糖就该高了。那他要饿怎么办？我们就会通知营养师给他加菜。我们说这个某某某小孩，假设叫小 A 吧，小 A 他的热卡不变，给他多加一斤蔬菜，夸一斤白菜下去，就炒菜的时候会多搁一些菜，这小孩也就下一顿就饱了。而那个小 B 呢，他那个他吃不完，吃不完以后呢，那怎么办？他就可以减1000卡，可以往下减，减完以后他也量合适了。所以呢，孩子的饮食呢，是第一呢，就是热卡每个年龄段是不一样的，一般是年龄乘以70到100加上1000。大孩子往70靠，小孩子往100靠。我们设定一个初步热卡以后，然后呢根据这个做饭，一般早饭占1/5，午餐占2/5，晚餐占2/5，这是热卡分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非常个体化的饮食，因为每家吃饭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呢，根据这个热卡，再根据网上的一些就是热卡的每一种菜量的热卡比来进行做。总的原则是少吃主食，不吃甜食，然后炒菜少搁油。因为一克的蛋白质和1克的碳水它燃烧是4卡，而1克的脂肪它燃烧是9卡，所以油要少吃。那么总体的原则呢，我们会跟家长说，就是少用油炸，多用清蒸。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给家长举例子是说，比如每周四儿童医院的小朋友住院，小朋友都吃大虾，那么别的孩子吃油焖大虾，糖尿病的孩子也吃大虾，那么他就白水煮虾， 白水煮虾 煮完了以后呢，拿生抽啊醋啊蘸一下，这样呢他也摄入了蛋白质，但是他又没有特别多的油。那么鱼呢，有的家里呢就是以前习惯做红烧鱼，夸过油一炸，现在回家以后呢，我们就主张多做清蒸鱼。蒸的时候也可以搁一点点油，或者蒸好了以后就会也减少很多的油脂的摄入。那么鼓励他多吃瓜果蔬菜。基本上是这样。 是，那比如说说到这个瓜果蔬菜里边的水果，那很多家长可能也会担心这个果糖会不会摄入的也多一些，夏天的时候吃西瓜，吃半个西瓜好像对于糖尿病的孩子是不是也不太合适。 对，这个非常好的就是问题啊，讨论的点，就是不同的水果，它的 GI 叫升糖指数是不一样 的。 我们每年夏令营，我们都会给孩子就是在寓教于乐，在游戏中会问他，什么水果最适合啊，最好啊，最健康 啊。所有的孩子都会举手回答苹果。 苹果啊， 苹果的是一个纤维素很多，升糖指数很低的，所以我们主张糖尿病多吃苹果，其他柚子啊这种的都可以吃，梨啊都可以，但是像香蕉、葡萄我们就要少吃，因为含糖量特别高，葡萄直接是葡萄糖。还有西瓜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西瓜呢虽然看着很甜，但是它水分多。西瓜呢它不好的地方是纤维素少，所以西瓜夏天糖尿病孩子也能吃，但是吃了以后呢，他就家长很快的会发现很快血糖就高上去了，他等于喝了一杯糖水，但是其实糖并不是特多，但是升糖指数快。所以呢，我们鼓励糖尿病孩子呢适当的可以吃一些水果，但是呢比如苹果啊什么的，其他的更多的是要多吃蔬菜， 多吃蔬菜。而且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成长发育当中，就像您这个专业当中，可能也会很多人担心我们家孩子会不会有一些营养不良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既要保证他充足的营养，同时也要避免这个血糖的波动，是吧？就是这个方面就是两者来进行衡量，千万不能说哎呀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很多家长可能会担心啊，我们家这个孩子营养会不会摄入不足啊，会不会有人也问您这个问题。 对，非常好，就是说所以我们要监测。那比如举个例子，所有的孩子糖尿病是3多1少，吃的多体重下降，当他住院以后，他家长会说啊，这一个月掉了好几斤，等他恢复过来以后，糖尿病好转，补充胰岛素好转以后，那么你就会发现孩子的体重会有所恢复，如果体重没有恢复还是特别瘦，那有可能主食摄入量不够，我们虽然说要控制碳水，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那么所以在监测。另外刚才主持人说了一点，就是说糖尿病是不是得了这不能吃那不吃，不能吃糖尿病的教育我们也是与时俱进的。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刚当主治医管理病房， 那么当时我做的教育是啊，我们小朋友得了糖尿病、 嗯、 我们就要为了更好的控制病情，这不能吃那不能吃、 嗯、 但是现在20年以后我们过来看，糖尿病主要的我们控制疾病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社会适应性，让他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 嗯、 比如说到了节假日全家出去聚餐、 嗯、 春节、 嗯、 那不能因为你的孩子是糖尿病不参加全家的聚餐、 嗯、 你仍然可以参加，带着孩子参加正常的就是聚会，但是呢就记得给孩子要两杯茶水， 嗯， 这样的话呢，第一要给孩子点一个最好是清淡一些的适合他的菜，然后呢其他的大家呢一人点一个菜，上桌以后呢有可能不适应他的，那么就把这菜呢放在茶水里涮两遍， 嗯， 这样把多余的糖分啊油脂啊都涮入了涮掉了，这样孩子呢吃的比较清淡， 嗯， 又享受了家庭的社会正常的社会聚社交， 嗯。 嗯，同时呢又减少了一个血糖的一个波动、 嗯、行，说完这个饮食，我们再来说说孩子这个体育锻炼哈。我们知道这个成人一旦确诊糖尿病的时候，他可能比如说像有些人可能每周锻炼两次去健身房，甚至有些人每天都去快走散步等等。孩子因为他可能比如说牵扯到上学期间的学龄儿童，他可能上体育课，但是他好像不是每天都有体育课是吧，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个体化的运动的这个方案。 嗯，对的，非常对、 嗯、 孩子在学校面对学校的生活非常个体化，那么比如说我们打了胰岛素怕低血糖要加餐，一般两节课后适当的加一点餐、 嗯、 那么比如说他一般第一节课不会有体育课，那么第二节课有体育课要不要加餐，这时候可能需要看一下血糖的情况少量加餐、 嗯、 那么第三节课正好刚加完餐就不要额外了，但是比如说昨天该加餐了，掐了吃了4块饼干，今天呢我马上要上体育课，我可能就吃6块饼干、 嗯、 要面对额外的体育课要多加一些餐、 嗯、 那么如果下午第一节课我们刚刚吃完午餐，那么我就不需要加餐，所以体育呢在学校面对学校的活动呢，它时间上学校不同的时间的体育活动要有灵活个体化的一个设置。第二点呢就是说体育运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成年人就是走路、 嗯、 跑步、 嗯、 顶多打打球觉得很好，那么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任何活动都可以，只要适合他年龄的。曾经有一个6岁的小孩家长过来说我们家孩子不爱运动，在他说的过程中那孩子在一直在边上跑跳，我说他那么爱运动你怎么说他不运动，他妈说我让他跟着我跑步他不跑，他整天骑自行车骑摇摇车，我说那就是运动。所以孩子来说不同的方式适合不同的年龄，比如说2-3岁的孩子你就带出去吃完饭再出去在太阳底下跑啊走啊、 嗯、 这就是运动。6-7岁他愿意跟同学疯跑骑车都可以， 嗯， 大一些呢跳绳跑跳、 嗯、都可以是吧。 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不用特别的担心就是低血糖的问题，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一定得把这个血糖控制然后加餐和运动做一个匹配，每一次的运动都应该是单独匹配好的，这样的话能够确保它不出现一些像低血糖的这些症状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下面说到血糖监测、 嗯、 我们一定要糖尿病的孩子还是需要多做血糖监测的。那当血糖7毫摩尔的左右的时候是要，如果要接下来上体育课要适当的吃几块饼干、 嗯、 如果10毫摩尔左右可能正好去运动，如果孩子已经低于7毫摩尔4-5毫摩尔这时候呢就要多吃点东西去运动、 嗯、 所以第四个糖尿病五驾马车就是血糖监测非常重要、嗯、我们知道糖尿病的孩子除了打针以外更多的面临扎手指头、 嗯、 说实话这一针手指头扎下去还是很疼的，对于糖尿病的孩子一型糖尿病孩子一天要扎7次 7次每天都要扎7次吗？ 3餐前3餐后和睡前，必要的时候半夜3点也要扎、哎、因为每一餐是不一样，餐前扎是看他血糖跟那个运动啊各方面是不是匹配，餐后是看有没有高血糖、 嗯、 以及半夜3点怕有没有低血糖。那么这么多次的，还有比如体育课前的额外多次啊等等、 嗯、 每一次扎血糖对孩子来说是很痛苦的、 嗯、 那么但是这也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是现在呢有就是动态血糖监测、 嗯、 有一个5分钱大小的东西放在胳膊上非常先进，叫实时动态血糖监测、 嗯、 可以跟家长手机联网，孩子在幼儿园待着你可以随时拿出来看一下， 嗯，它是实时的是吧、这个、 对、 嗯、 这个是非常好的。那么国内有顺感，那么国际上淘宝上有德康，其实我们医生还是非常推荐德康公司的、 嗯、 但国内目前还没有代理， 它的非常准确。 嗯， 小孩子就是因为带了这个五分钱硬币大小的在胳膊上，他可以10天20天都不用测手指头血了。 嗯， 代替了1天10针8针的测。 哎，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痛苦来说小很多，因为我见过人家扎手指头，我觉得每次都觉得摁下那个笔那一下，我觉得特别的纠结紧张，其实也不是特别疼，但是我觉得如此频繁对于孩子的心理压力应该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也是希望科技能够改变生活，就是如果有这种简便的，就像戴您说的，这个一般情况戴完了多长时间换一次呢？ 嗯，他说是10天，有的延长到20天都可以， 也是可以的哈。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减轻的这种过程。但是我觉得血糖监测，因为有这种就是一定要耐心，然后拿出足够的这种细心来做这样的血糖监测和管理，是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有些人不当回事儿，这个其实对于孩子今后的发展是非常危险非常大的，是吧？ 小孩子来说跟大人不一样。大人的二型糖尿病时间长了就皮了，小孩子呢，因为是家庭的核心，父母还是比较重视小孩子的，所以他们对血糖监测总体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青春期逆反容易比较麻烦。 嗯， 另外呢，血糖监测我们刚才提了，有每次扎的止血， 嗯， 也有带的动态血糖监测，还有呢，就是最最重要的是每3个月一定要记得到医院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 嗯， 糖化血红蛋白是血糖中监测中非常重要的。它反映了平均近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 嗯， 而且很多文献也报道并发症跟糖化血红蛋白直接有关，反映出你近3个月持续好，接下来一直好，那么并发症就少。 嗯， 糖化血红蛋白高以后就容易有并发症。 嗯，所以这个就是每3个月的复诊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对， 您一般复诊的时候一般都会关注这个家长带回来的这些资料当中哪些内容呢？ 嗯，首先呢，我们医院的糖尿病的门诊做得非常好。首先先到跟国外还是一致的，先到护士这儿。 嗯， 糖尿病护士先进行护理门诊，那么先检查一下孩子打针的情况，以及测手指的手指末梢有没有问题，问问孩子饮食和体重的管理情况。然后呢，走到医生这边，医生呢，我们先看一下血糖的问题。 嗯， 对于常年的老病人，我给家长做的是，他有一个自己的笔记本。我们会让他把这3个月遇到的问题，他不能解释的，很多家长会去动脑筋，变成一项工作了。 嗯， 他不能遇到的临时的突发性的问题来提问，针对他的问题，我们给一一解答。那么这些问题就涉及到这五家马车中的方方面面。 嗯， 小孩子家长会提非常个体化的问题，比如说，哎，我的孩子突然之间就是说把长效改成了早上、下午，就今天有一个家长就问我，我下午2点老是血糖低，餐后2小时的时候血糖还低，我吃完饭应该高，为什么低？他想不明白，那么他就会过来问我，这就是糖尿病医生要去帮助家长。最后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就发现是早上的长效打多了。长效呢，说是没有高峰，其实6到8小时有个小高峰，跟午餐前的那个餐前胰岛素共同起作用，引起了他的低血糖。那么帮他分析以后，就把长效减量，他就能好。所以呢，糖尿病要一定要，糖尿病的家长，一型糖尿病啊，小孩子不知道，但是家长一定要准备一个本子，把平时遇到的问题 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因为好脑子不如烂笔头，你3个月去见医生。你现在我问你1个星期前你午餐吃什么你都记不清楚，如果3个月根本记不清楚，你要把问题记下来找医生咨询，这样呢能够达到更好的效率。 是，那比如说生活当中常见的，您比如说这个打针的问题，万一有一次真的是就是偶尔那么1-2次没打，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打，这个会不会影响他这个血糖波动这个问题？ 一般来，肯定第一回答是肯定的。第二来说，一型跟二型不一样，还是这句话，儿童一型糖尿病很少漏针， 很少漏针是吧？家长非常重视， 因为这是他变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 如果我们一旦万一发现，像主持人刚才说的，万一我今天已经吃饭了，忘了打了，那么我看一下距离餐食的时间，如果刚刚吃完，赢紧补上。 嗯， 如果已经过去1-2小时了，那没关系，我就监测血糖。 嗯， 如果血糖高，我临时补点少的量，如果血糖正常，那我就再看下一餐。 嗯，反正这个可能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关乎孩子健康未来的一件大事儿。一旦确诊，我觉得一个良好的心态 就是家长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要过多的责备孩子哈，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疾病。另外一个就是上一回像吴主任所说的，更多的是社会的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不歧视，更多的一些宽容。因为你想他在学校当中打针可以，比如说您上回提到的可以在家里边打针，学校看不出来，但是在学校当中他要测血糖，可能是别的小朋友也会看得出来哈，他要扎手指头，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关爱，不要去歧视他们，显得就更为重要一些，是吧？ 对，所以儿童糖尿病呢，在这个是联合国糖尿病日，我们也呼吁，希望大家关注儿童的弱小群体，尤其是儿童一型糖尿病，那么做到既重视这个疾病，从叫什么战略上重视， 战 略上 藐 视， 战术 上 重 视，我们既重视这个糖尿病，也不害怕它的并发症，只是勇敢的做好当下，做好当下的糖尿病的五驾马车，每一个点滴做好，你的孩子就不会有并发症。 好的，非常感谢吴迪教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 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